就喜欢玩感情游戏，你只是他一时的兴趣，别问他到底爱不爱你，这会让他越来越烦你。其实他没有那么爱你，你要让自己赶快清醒，这样下去痛苦了自己，他却根本就不会在意。其实他没有那么爱你，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甜言蜜语还在你心底，转眼之间就轻轻散去。 须赶快清醒，这样下去痛苦了自己，他却根本就不会在意。其实他没有那么爱你，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甜言蜜语还在你心底，转眼之间就轻轻散去。其实他没有那么爱你，你要让自己赶快清醒，这样下去痛苦了自己，他却根本就不会在意。其实他没有那么爱你，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甜言蜜语还在你心底，转眼之间就轻轻散去，转眼之间就轻轻散。 爱的越真就痛得越深，一道道你给的伤痕，仿佛就像擦不掉的纹身。都怪自己对爱太天真，以为付出就会有缘分，当你为他背叛转身，留下我一个人痴痴的问。只是你的男人陪你夜幕到清晨，用他火热的双唇给你想要的温存。谁是你的男人带走你卑微的灵魂，让我傻傻的去等，等你这个负心的人。天真，以为付出就会有缘分，当你为他背叛转身，留下我一个人痴痴的问。谁是你的男人陪你夜幕到清晨，用他火热的双唇给你想要的温存。谁是你的男人带走你卑微的灵魂，让我傻傻的去等等的人。谁是你的男人陪你夜幕到清晨，用他火热的双唇给你想要的温存。谁是你的让我傻傻的去等，等你这个清晨。